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09集，开寺。沈泽川抬眸看他， 朝上见。 小智也错开目光， 朝上见多生分， 那怎么办？我的扇子呢？ 沈泽川看着他，陈阳正捧着托盘仙莲，萧池也想也不想， 丢了，陈阳弄丢了。 沈泽川看向陈阳，陈阳在震惊之余又淡定颔首，对沈泽川沉痛地说： 镇府大人，卑职实在 就一个扇子，二公子替他赔。那象牙扇俗死了，我送你一个。 萧池也悠闲地说： 俗也是从西红轩那儿得来的，回头我去见他，没了那扇子我还怎么装个俗胚。 我送你一个更俗的，镶金还是黛玉，二公子有的是钱。 开春封山教场要翻修， 沈德川摊开手掌： 这位萧二爷，裤腰带勒紧了吗？你马上就要穷得食素了，哪有银子镶金黛玉。 陈阳放下托盘退了出去。 怎么，这就要查我的私房钱了？ 哟，还有私房钱？ 多着呢。 沈泽川笑了笑： 那可真是。 主子，宫里边来旨了。 刚退出去的陈阳又折回来了，在帘外说。他们俩人神色剧烈，萧池也立刻起身，一手把沈泽川也带了起来。招罪寺接旨仓促，萧池也和沈泽川皆没着官袍，院里跪倒了一片。前来传旨的太监面生，不敢拿乔装样，见人出来了就赶紧开始宣读。太监把圣旨读完了，哈着腰对萧池也说： 总督快快请起。 萧池也接了旨，陈阳就立刻换人沏茶侍奉。 招罪寺到处都是病气，今日便不叫公公屋里坐了。 总督连日不歇操劳公务，就是坐也该先请总督坐。 太监欢天喜地地喝了几口茶，又皱眉叹道： 这茶怎么能入贵人口啊？总督啊，如今皇上也醒了，依照阁老的意思，您与镇府大人是能休息的。 棚子底下还有人疫病未除，办差嘛，不敢大意。 萧池也神色轻松，几句寒暄便跟太监熟络起来。两个人在院内吃茶谈笑，萧池也问： 皇上是今日醒的吗？ 太监叫福满： 可不是，早上才醒的。宫里边娘娘们呢都喜极而泣，太后亲自嘱咐太医院好生看顾。 这旨意里说的话都是场面话，无非是褒奖禁军、锦衣卫及户部主事此次行动快速，防卫及时，但具体怎么赏仅仅是一笔带过。福满才上任，平日都在内阁大院里伺候，内阁官员瞧不上太监，海良医尤其厌恶宦官，所以福满以往办差是见不到海良医正脸的，他得退避在侧，跪身答话。海良医问什么他答什么，不敢插科打诨，更不敢嬉皮笑脸。如今他在这儿不仅得了杯热茶，还见萧总督不拘小节，是个潇洒人，于是在谈话间也逐渐放松了，有心想卖萧池也一个情面，借此跟萧池也攀个交情。福满挪动两步，低声说道： 奴婢这些日子一直在内阁走动，为阁老提壶捧盏，多少也听到了些有关总督的风声。 萧池也面色不变，抬手示意旁人退开，与福满勾肩搭背： 那就是阁老眼前的红人了，我如今也得看天色行事，马上要刮什么风全靠猜啊，公公指点一二。 福满连忙说： 哎呦，指点不敢当，总督为君为民办的都是良心差，阁老也是知道的。此次封赏内阁也参酌了几日，没坏事，总督等着就是了。 萧池也只笑： 此次功名不敢贪，非我一人之力能够平复，赏大了我心里也不踏实。 福满拍腿： 哎呀，总督，哎，您这也太谦逊了。 那锦衣卫办差的是不是沈泽川？ 是啊，是个冷面人。 福满听过他们不和的消息，当下一笑。 谁晓得这回就让总督跟他凑到一块儿了呢？事情既然办完了，他铁定也是要赏的。但他任职锦衣卫，怎么赏内阁也不能僭越，得看皇上的意思。 他年前才破例提拔成了南镇府，如今又赏，那也太快了。内阁没异议吗？ 福满把茶盏小心搁好。 总督厌烦他，自然注意他。但现如今内阁大人们忙的都是别的事儿，他要真升了，谁也不敢再为这点事儿去驳了皇上的面子。皇上连续遭劫，就是海阁老这会儿也是百依百顺呢。不过奴婢与总督说句私心话，这人他升得快，反倒有隐患。锦衣卫如今五品以上的挂牌官儿，全都是家有底蕴的鸽子，那沈泽川谁瞧得起他那家世？现在到街上喊一嗓子沈卫的名字，都能引来无数唾沫星子。他升到了上边，只会让这些人明里暗里的羞辱。功高了，赏过了，那是要遭人嫉妒的。锦衣卫本就是个如狼似虎的庞然大物，他想要拿稳奖赏，还得看本事。 萧迟也又与福满说了些闲话，让陈阳把人送出去。陈阳送到了外边，扶了把福满，等福满上了马，走了一半，觉得袖中沉甸甸的，掏出来一看，顿时喜笑颜开。福满把银子塞回去。 总督大方，是个当朋友的人。 沈泽川见了梁崔山，听他把账目算得清楚，又问了几句，他都能对答如流，很有条理。这人做个不入流的吏虚，委实可惜了。 这几日慌乱，去都大小药铺数不胜数，药材来往混乱繁琐，你能记得这般清楚，费了心 啊。卑职当差干的就是这个分内事，应该的。 梁崔山关切地说。 大人今日气色好。 药到病除，已无大碍。这账目要誊抄，户部留一份，你得上报，再给禁军一份，叫他们心里也有个底。 前几日疫病蔓延，人心惶惶，前仇旧恨都能搁一边，但如今雨停了，该论功行赏了，三方人都掺在里面，难保没有相互攻讦、背地里踩踏的事情。梁崔山在下边当差，见得多，原本以为沈泽川与禁军不睦，这会儿该掐得脸红脖子粗，谁知他既不出头，也不声张，事情办完了，也没霸着功劳不放。梁崔山踌躇片刻，还是说：“ 这账是大人吩咐卑职记的，就这么递上去。” 沈泽川合了册子：“ 我病中糊涂，许多事情都是你自个儿做的。我看你行事有条有序，又在户部当差多年，怎么只是个案头吏虚？” 梁崔山似有预感，侧身说：“ 卑职从咸德二年开始在户部当差，那会儿上头是花家人，卑职囊中羞涩，只会办差，没有银子去打通关节，上边让我原职办差，这些年的督察考绩也都是中下，无功无过吧。” 沈泽川沉默许语：“ 如今皇上广开言路，六部有稀缺人才，你也不必黯然伤神，机会该来的时候自然就来了。” 梁崔山知道沈泽川这是要提点他，赶忙行礼：“ 镇抚大人的知遇之恩，卑职莫齿难忘。” 沈泽川起身，倒也没有再说，掀了帘出去了。梁崔山怔怔地看着地面，半晌才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。他没与沈泽川说，他出身绝西，前头几十年耽搁在了读书上，迟了几年才考中，一开始要去吏部当差，叫人花钱顶掉了，又转去工部，干了几年都是优异，因为会算，所以又转调到了户部。到了户部，本以为是大展拳脚的时候，结果上边压着个花家远房子弟，混得不成样子，差是他办的， 但报上去都是人家的名字。他想找门路去别的地方，上边又不同意，要把他当不花钱的劳力压榨。他被一压再压，最终竟成了个连官都算不上的吏虚。本以为是生平傲杀，繁华梦已悟真空，岂料福祸相依，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